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0%，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两市窄幅震荡，沪指下跌 0.31%。 今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比去年增加 2.18 万亿元，人民币汇率预期企稳。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 QDII 基金为什么今年一枝独秀。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两市小幅低开之后，全天维持窄幅震荡走势。创业板指数盘中一度大跌超过 1%， 截止收盘沪指收于 2769.29 点，下跌 0.31%， 深圳成指收于 8678.26 点，下跌 0.64%，创业板指数收于 1481.19 点，下跌 0.80%。 从盘面上来看，知识产权保护、养殖业、网络安全居板块涨幅榜前列，钛白粉、高送转、稀土永磁居板块跌幅榜的前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资深交易人钟健，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钟健您好。 哎，你好张璐。 您怎么看今天盘面的情况？ 今天盘面呢，就您说的有一个窄幅震荡，那么略有一个调整，而创业板的跌的幅度要比普板要厉害一些。而目前市场呢，我觉得资金呢还是比较谨慎，因为对目前那个情况的资金这个还不太乐观。毕竟我们看以主板为例嘛，它创了新低以后反弹呢，那么现在从这个均线系统上仍然对股指造成严重的压制在里边。那么目前股指是受制于30日均线，那么我想上攻的难度很大，而且成交量还很明显，近三个交易日成交量是一个依次萎缩状态，说明做多热情不是很高。在这个背景下，我就作为投资者而言呢，应该是保持一个谨慎，因为以前我一直这个观点认为今年呢应该是一个熊市走势，那么这种情况逢高呢，我就应该逢高这个出货的机会。那么从目前也基本情况，没有这主力资金应该没有做多热情，是这么一个关系。 那您认为还有哪些积极的因素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我觉得积极因素现在可能就是有些政策的导向，可能会有个支持，股市会有一个某些板块，局部板块或许有机会在里边。其实这时候我要做的话，如果非要操作的话，我觉得作为创业板板块，那么跌幅比较猛的时候，可能会有反弹，超跌反弹。 嗯。 但如果参与的话，可能期望值不要过高，有个1%-2%利润。首先在手续费基本上出来基础上，有个2%-3%利润呢，做个波段，或许有机会在里面。整体来看呢，我觉得现在的机会不是很多，今年。 嗯。好，我们来看看外资的情况，这也是很多媒体所关注的哈，经常戏称说不能让外资给抄了底了哈。那我们看到一些数据，今年前七个月外资流入量超过2000亿，那么在外资流入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大盘是在跌的啊，您怎么来看？ 其实我觉得这个呢，在这个从技术分析三大假设有一个是历史会重演， 嗯， 有一点呢，我希望投资者注意关注，这查一下历史数据。2003年的五月份，那么 QFII 就正式开始，当时瑞银和野村证券成为第一批 QFII 进入中国资本市场。 嗯， 2003年的7月9号，瑞士银行下了第一单，当时呢也标志着 QFII 进场的外资正式进入资本市场。但是那一轮的熊市底部是在2005年的6月6号，也就是2003年7月份，那么 QFII 正式入场，而真正底部是在2年以后。所以现在尽管说现在外资逐渐也在进入了不断一个净增值状态下，那么我想呢，它呢也是人可扯，这都是战略布局。 嗯， 我想如果大盘眼底，我想应该是为时尚早。如果从历史会重演的角度，这可能要不太好听的话，可能如纯的技术理论，是不是2年以后大盘见底？我觉得现在呢，在投资者呢，至少今年啊，不要盲目的为外资进入而过于乐观。 嗯，可能有些外资也没有想到，哎，咱这 A 股水这么深啊。 啊，这个任何都有一个过程在里边嘛。 对对，其实外资有流入也有流出哈、啊，您怎么来看待外资的这个流入和流出呢？ 因为我觉得这样，首先正常从那个资本运作角度，它呢，首先呢，如果进适应中国资本上特点，尤其这种熊市啊，我这可能有点过去危言耸听的感觉，从熊市中操作的特点肯定是一个波段操作。 嗯， 那么就是我刚才说，那么逢急跌的时候，你比方刚才说创业板，如果急跌的时候可以进场抢一把反弹。那如果这种操作，如果外资，那么咱毕竟从2003年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现在15年了，多数可能也基本上适应了这个中国资本市场它这个运行规律。 嗯， 那么如果做个波段操作，人也有机会在里面，我想。 嗯，前两天呢，我们也看到从一些股票的中季报啊，这个半年报看到一些外资持股的情况哈、啊，他们还是比较偏向于这种啊防御型的，或者说有稳健收益的这样一些板块哈、啊。那结合以前您对于外资这种投资风格的观察啊，哪些板块或者哪些标的是他们情有独钟，或者是说在投资上面是重复率比较高的？ 我觉得如果从这个防御性品种的话，尤其在这个弱势中，那么我们讲防御性品种呢，它有积极作用。你比如医药板块，我们讲那么人吃五谷杂粮都要生病，生病了都要看病， 嗯， 这背景下那么可能要吃药，这是一个。另外像这个食品类的板块，我们讲呢，比如人无论是牛市熊市，经济萧条也好，经济繁荣也好，都要吃饭。那这种板块包括农业板块，这些我觉得可能呢对于弱势中，因为外资它比较推崇的价值投资，那么目前这些年呢，咱们也在外资影响下也逐渐也向价值投资这转型的过程。那么这过程中，我想这种板块因为在弱势中可以重点关注。因为我看上半年的时候，我们看医药板块应该走的比较好，那么医药类基金有不俗的表现，这体现出一个资本的一个介入状态下，那么在经济形势没有明显的数据显得非常 OK 的情况下，那么资本市场资金并没有为明显大举进入的时候，因为我们看很明显从近日成交量是连续萎缩状态下， 嗯， 那么尤其是这创了新低以后，以沪指为例，创了新低以后会有个反弹，那么反弹有逐渐萎缩，这个背景下，那么我想从操作如果板块的话，我想进入那么像医药食品卫生这种相对纯的防御品种要相对更积极一些。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您认为如果大盘要企稳的话，大概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我想至少目前第一，大盘目前至少不具备一个基本条件，因为目前呢从市场从趋势来看是个下行趋势，从均线系统现在这个直线，这应该是一个对股指的压制比较大。我想如果大盘企稳的情况下，应该是市场极度低迷的时候，那么人人都不愿意谈股票的时候，我想那时候股指真正的这个 底部来临了。 嗯，好，希望明年能够如您所愿哈。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嘉宾钟健先生的分析和点评，谢谢您。 OK， 好嘞 ，OK， 好，再见。 OK。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财政部部长刘昆28号表示，要依法依规管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妥善化解隐性债务存量。省级政府对本辖区债务负总责，省级以下政府各负其责，重点加强对高风险地区债务化解力度。今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比去年增加 2.18 万亿元，以保障地方重大公益性项目建设融资需求，继续推进存量政府债务置换，缓解地方政府集中偿债压力。一到七月，全国各地共发行置换债券10866.16亿元。再来看汇率，自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重启逆周期因子之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明显反弹，中间价已经连续两个交易日大幅上调。8月28号，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报 6.8052， 比上一日大涨456个点，调升幅度创2017年6月1号以来的最大值。市场人士认为，随着包括收紧离岸人民币流动性、重启逆周期因子等一系列组合拳的持续发力，人民币短期内破七的概率不大，汇市有望迎来一个短暂的平静期，并可能会利好股市。针对近日网络热传的广东可能半数工厂在近期会倒闭的言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在8月28号举办的第110期经济美约谈上表示，这与事实相悖，并且列出了具体数据予以反驳。魏建国称，今年上半年广东全省吸引外资加速达到79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 3%， 比全国 1.1% 的增速高了 1.9 个百分点。广东吸引外资和外贸持续向好，上半年广东吸引港资 621.5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 在全国保持第一。此外，吸收韩国的外资同比增长 9.6 倍，吸引韩国的外资同比增长 1.8 倍，吸引美国的外资同比增长 90.9%。 今年7月17号到8月13号，中消协组织开展 APP 个人信息泄露情况问卷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5458份，结果显示，个人信息泄露总体情况比较严重，遇到过个人信息泄露情况的人数占比为 85.2%。 当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之后，大约有 86.5% 的消费者曾经收到推销电话或者是短信骚扰，大约 75% 的受访者接到诈骗电话，大约 63.4% 的受访者收到垃圾邮件，这排名居前三位。此外，部分的受访者还收到过违法信息，如非法链接等，更有一些受访者出现个人账户密码被盗的情况。9月起，北京新受理的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将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每月不低于2120元，基本生活费标准每月不低于1484元的标准。也就是说，职工工资如果扣除住房公积金低于2120元的，职工缴纳的公积金可以降低，以达到工资为2120元为限，但是单位缴纳的住房公积金额度不变。下岗、内退等类似情况，职工工资扣完公积金后低于1484元的，职工的月缴存额可以降低，以达到工资1484元为限。同样，单位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度不变。建设银行行长王祖记表示，当前部分城市房屋租金超常规快速上涨，与国家调控政策不一致。建行大力发展住房租赁金融业务，并没有向房屋中介提供融资收房的金融服务，只是直接面向租户提供按揭贷款业务，并不通过中介渠道。今天，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半年报业绩，截至2018年6月30号，农行的不良贷款率为 1.62%， 比上年末下降 0.19 个百分点，同时农行的不良贷款也出现了下降。农行也是目前已经公布业绩的三大 行当中唯一一家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双降的银行。360发布2018年上半年财报，公司净利润14亿元，同比增长 39.70%。 上市前360的管理层曾承诺2017年、2018年和2019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2亿元、29亿元和38亿元。目前来看，完成今年业绩承诺的压力并不大。茅台将再次出台降温稳市的新政策，经销商于今年12月底前可提前执行2019年1到2月份的计划。近段时间，茅台已经连续打出了五市稳价组合拳。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八点到九点，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接下来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银行螺丝钉王磊。王磊你好。 主持人好。 今年我们知道啊，整个的这个基金的表现啊，不管是公募还是私募，随着大盘的调整都不是那么尽如人意啊，但是有一类基金却非常的抢眼。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表现啊，比如说和纳斯达克指数挂钩的相关的基金，目前我们看到不同的基金公司他们所发行的产品有上涨了20%多的，也有上涨18%、19%的。比如说和原油挂钩的一些基金，那么他们今年的涨幅呢也是接近20%。这就是 QDII 基金。今年应该说 QDII 基金呢是很多基金当中的一匹黑马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和大家来说一说QDII 基金是什么基金，为什么今年的表现这么抢眼，如果现在要买的话又有哪些风险呢？首先想问一下王磊啊，你能通俗的跟大伙儿介绍一下这 QDII 基金到底是何方神圣 啊？这个 QDII 基金呢，它的意思是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然后我们可以把这种基金呢理解成是一种代购。 嗯 啊，他会拿着我们的人民币，然后呢去海外的一些市场去投资，比如说像刚才说的美国股市， 嗯 啊，还有像刚才说的这个原油，他原油也是买的国外的一些这个相关的石油行业的股票啊，或者是一些品种。另外呢，国内还有一些投资像德国股市的，还有最近前不久还有一个印度股市的啊，这就方便我们去投资全世界的一些市场。 嗯。换句话说，虽然说我们不能够去美国直接买股票，但是我们用人民币在国内买这个 QDII 的基金，照样能够投资美国市场。 是的，而且呢，这种购买的时候是不限购的。比如说我们直接去拿人民币去换美元的话是有额度限制，但是如果我们去买这种基金，它目前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那换句话说，就是你要是赌某一个商品要升值，或者是赌某一个行业的指数要上涨，或者是赌整个国外的某一个板块要出现比较好的行情，你就可以通过 QDII 的方式把你的资产进行全球化的配置。 是的。 为什么今年这些 QDII 基金的表现相对抢眼呢？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啊。一方面呢是今年的美股确实是表现不错的。 嗯。 美国股市呢是从次贷危机之后啊，然后开始了一个长达近十年的一个牛市。然后到今年呢已经是涨了就快十年了嘛，所以它的这个最后一段这个阶段的涨幅是非常不错的。今年呢也延续了过去几年这个牛市的涨幅。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美元今年呢相对人民币在上半年还是升值了的，所以这两个因素叠加起来呢，我们以人民币去观察这些 QDII 基金，就会发现他们的净值上涨了不少。 嗯，那如果不以人民币对美元这种汇率的波动来看的话，他们本身的这种投资的标的有没有上涨呢？ 本身的话呢，像美国股市今年上半年也是上涨了的， 嗯 啊，然后包括刚才说的石油也是涨的，只不过不加上这个汇率的因素的话，它的涨幅没有它这个净值涨幅这么大。 嗯，刚才说了，这个投资纳斯达克指数的这些基金上涨的幅度啊，都是两位数啊，20%左右。那么投资原油的也有18%、19%不同的这种涨幅哈。那根据你的了解，有哪些不同类型的 QDII 的基金呢？他们都和哪些产品或者是标的挂钩啊？ 就目前来看呢 ，QDII 基金它投资的这个市场啊，最大的两类呢，一类是投资美股的，一类是投资我们很熟悉的香港股市的。 嗯。 啊，然后我们在港股通开通之前，我们如果想投资港股的话，其实主要就是通过投资港股的 QDII 基金去投资的。 嗯。 啊，然后这两类是目前 QDII 基金规模最大的两类。 嗯。 然后除了这两类之外呢，还有几只比较零散的，比如说有投资德国股市的，还有一只投资这个金砖四国啊，新兴市场的，还有今年刚发行的一支投资印度的、啊、 刚才说的是在不同的这个交易所去选择股票哈、啊、 是的。 那么在这个选择股票的类型和行业上面又有哪些细分呢？ 大部分的话呢，实际上是宽基的指数基金啊，比如说像投资我们刚才说的美股的纳斯达克，这个是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啊规模最大的前100家公司。这种基金呢，它不会说限制在某个行业啊，它会综合的去挑选。然后再就是像投资香港的有这个恒生指数，它也是从香港挑选规模最大的50家，也不会限制行业。然后另外呢，也有一些细分行业的，比如说像投资石油行业， 嗯 啊，然后像投资这个美国的消费行业，投资美国的房地产啊，然后我们市面上也是有这种类型的 QDII 基金会投资某一个细分的行业。 那是今年所有的 QDII 基金都赚钱吗？ 整体上来看，因为美国股市处于一个牛市嘛，所以说今年最赚钱的是投资到美股市场的 QDII 基金，它同时享受了美股的牛市和美元相对人民币的升值啊，这两个因素的叠加。然后第二类呢，如果是投资港股市场的这些 QDII 基金，比如说像恒生指数基金， 嗯， 然后今年呢，整体是略微跌了一点点， 嗯， 啊、也不说也没有跌太多， 嗯， 但是整体上来说呢，是一个持平的， 嗯，是，我这里面有一些统计数据啊，因为不同的基金经理的水平也不太一样哈、啊，A 股在去年还是有过一段这个大蓝筹的行情的，但是今年呢进入了大幅的调整，去年比较火热的港股市场也出现了调整，所以说啊，一些投资港股的 QDII 基金的损失就稍微大一些啊，年内的跌幅是超过 10%， 最多的是达到 18.93%。 比如说有工银香港、中小盘美元、华夏大中华混合、博时大中华亚太、工银香港、中小盘等等啊，这些的幅度啊都是跌幅超过 10% 啊。那总体来说呢， QDII 基金的数量已经有200多只了，但是像刚才您谈到的香港啊，包括一些中概股也是他们主要投资的这种选择啊。比如说有一些产品港股的投资比例占据到他们整体投资的 45% 左右啊。换句话说，就是尽管它是配置全球，它也不是说在某一个市场里面选股票，有可能是港股买一点，这美股买一点，或这里买一点，那里买一点哈。与此同时呢，就是像美股当中，如果只是在这个美元，在美股的指数当中去选择产品的话，纳斯达克呀，这些 ETF 的指数的话，那么收益率都是在 20% 左右啊。 是的。 所以就是还是有一些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分化哈，比较大的分化。那如果现在复盘的话，刚才你也谈到，就是投资美股的 QDII 和港股的QDII 呢，确实是受到不同因素的这个影响哈。我们也细分一下，你说这为什么投资香港市场的 QDII 基金损失就比较多一点呢？ 其实也是跟港股从16年、17年这两年的上涨有关系。 嗯， 你像16年的年初呢，当时港股是处于一个非常便宜的位置嘛。 嗯， 然后从16年、17年连续两年的时间，香港股票市场呢，它的涨幅在全球都是排在前列的。 嗯， 啊，所以这种短期的比较大幅度的上涨呢，让港股积蓄了一些这个风险。 嗯， 啊，所以在这个今年的时候呢，这一部分投资品种出现了下跌， 嗯 啊，不过它也是把17年的这个涨幅给跌去了一部分。整体上来看呢，最近三年香港市场还是上涨的。 嗯，也就是说，我们也不能看短期的波动，是吧？ 嗯，对。 虽然是 QDII， 但它也是基金的一种，而且也是这种偏股型的，或者说呢，这个股票投资的基金。所以说你认为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看待他们的收益以及去来进行投资呢？ 嗯，其实我们现在看这些 QDI 基金吧，首先我们得看它是主要投股票的还是投债券的。 嗯， 有一些 QDI 基金呢，它专门投资的是债券啊，但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指数基金基本上都是投股票的。然后投股票类型的呢，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些市场他们当前的估值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啊，如果说它的估值处于一个历史比较高的位置，或者说呢它已经连续这个涨了非常多了啊，这种情况下呢，这些品种我们是要小心一些的。 嗯， 啊，如果说它估值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位置，或者说呢最近它这个市场包括它的一些估值指标啊，都会比较有吸引力啊，然后我们会考虑这种类型的品种。 好，那我们以香港这个行情为例的话，你怎么来看待目前整体恒生指数的这样的一个估值？ 香港的 QDI 基金的话呢，主要是有这个，一个是恒生指数，这个是香港股票市场最知名的一个，然后另外呢是一个 H 股指数。 H 股指数呢是这个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它投资的是我们内地的跑到香港去上市的这些公司， 嗯， 这些股票啊，然后这两个目前呢整体都是处于一个比较便宜的位置， 嗯， 啊，就相对于它的历史来讲都是处于一个比较便宜的位置。然后如果是要投资港股的话呢，其实它目前的投资价值我觉得是比美股是要高一些的。 嗯，有统计说现在港股的估值回到了历史底部的区域，接近于1998年、2008年和2015年下半年的一些极端时期的水平，而且恒生指数的这种股息率大概是在 3.8% 左右，也不是很低啊，所以说也吸引了一些资金，包括港股的一些上市公司，他们也在做回购，回购的这种金额也达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水平，所以有人认为是不是目前值得进入啊，值得买入？ 目前的话呢，港股市场确实不贵，但是相比它历史上那几次大熊市的时候，还是要高一些的。 嗯。 啊，然后比较便宜的是这个 H 股指数啊 ，H 股指数的话，相对来说它的整体估值是比恒生还要再低一些。 嗯， 主要也是因为这个今年的一些市场的消息面、情绪面的影响。 嗯， 啊，所以目前如果是我的话，我去投资会考虑这个 H 股指数基金。 啊，好，我听众朋友，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也得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其实虽然说，整体来说 QDI 基金的表现还是不错，但是其中呢也有业绩不佳的一些板块，也有一些重仓持有某些发展相对弱一点的行业。那么在下面的时段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说如何来配置 QDI 基金，稍后见。 买什么呢？ 啊，那个啊， 为什么买呀？ 哦，是因为那 在哪家买呀？ 哎，这哪儿啊？ 什么时候买？ 哎，我想想啊。 谁说了算？ 哎呀，烦不烦？烦不烦？烦不烦？ 都说投资有风险，老婆的话儿记心间。 财富大搜索，欢迎继续收听。 不是天气。 2018年8月，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正式成立，两台一网，矩阵传播，全屏互动，旗舰传媒，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新媒体集团，资源共享最大化，平台播出最大化，宣传效果最大化，发出北京媒介最强音。电台、电视台、新媒体，一个形象，一个声音，一个平台，同频共振，北京广播电视台，砥砺新时代，融合新征程。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0%，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我们的现场嘉宾是银行螺丝钉王磊。王磊你好。 主持人好。 王磊呢是基金选购和研究方面的专业人士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 QDII 基金如何选择。那其实我们发现，如果 QDII 基金是投资某些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啊，或者是汽车公司啊，或者是航空公司啊，或者是科技公司的话呢，他们的这种分化还是很大的。你比如说科技类的公司啊，亚马逊他们的股价今年上涨了60%，苹果呀、微软是上涨20%，所以说，哎，相对来说，有些 QDII 基金就会受益。但是如果投资了航空股啊，或者汽车股的话呢，他们的这种表现就般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从整体的角度为大家啊拉长这个时间轴，分析分析 QDII 基金在最近几年的这个收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和其他的不同类型的基金相比，他们都排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如果说是我们统计一下最近五年的一个收益区间哈，然后我们看美国，它最有代表的指数呢是标普500。最近五年呢，标普500指数基金整体是上涨了85%，啊，然后如果我们看一下香港股票市场呢，最近五年整体上涨呢是51%。看一下 A 股最有代表的是沪深300，然后沪深300呢，它是最近五年上涨了58%，啊，也就是说呢，这个 A 股和港股他们这五年的涨幅差不了多少。然后美股呢，因为最近处于牛市，再加上汇率的因素，所以它的整体收益呢多出来一截啊，然后比 A 股和港股都要好一些。 换句话说，如果你只是投这个指数类的 QDII 基金的话，这五年应该是跑赢了咱们国家的，不管是香港也好，还是 A 股也好的这个指数，是吧？ 对对。 如果再加上汇率的波动的话，那这个收益可能更大一些。 对，其实这个收益已经包括了汇率的收益。 啊，包括了哈。 对对。 如果是分类型来看呢？ 如果是看一下这些行业的话呢，像美国，我们看一下美股的这些行业，然后呢，最近这五年的时间里呢，美国涨得比较好的行业呢，主要是一些消费类的行业， 嗯，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亚马逊，然后苹果，他们这些行业呢，是被划分到可选消费。这个可选消费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钱了我们会去做的消费啊，比如说我们钱比较多了我们会去花钱改善生活， 嗯， 所以说像这个亚马逊啊，像这个苹果啊，他们都是属于这种类型受益的公司啊。美国最近这五年的时间里面涨幅比较高的就是这种消费类的行业， 嗯 啊。然后医药行业呢，因为美国也是一个传统的医药大国，所以它的医药行业也是一直比较稳定的，所以这两个行业呢带动着美股整体的表现都非常不错，再加上它的科技行业啊，这五年的时间里呢表现也很稳定，所以这三个也是美股的龙头行业。 嗯， 它跟咱们国内的行业构成还是不太一样的。 那这三个行业它的这种收益就会比它的指数的收益更高吧？ 嗯，是的，对，如果我们只投资这三个行业，它其实比美股过去五年的平均收益还是要高。 嗯， 但实际上呢我们也没法预测下一个五年可能是哪个行业表现最优秀。 刚才我说了国内有200多只 QDII 的基金哈、啊、有就在这三个行业里面专注的做配置和精选的吗？ 嗯，如果说我们看好科技行业、其实可以直接去投资纳斯达克100，因为它就是主要由科技行业公司构成的。 嗯， 如果我们看好这个消费行业，咱们国内呢也是有投资美国消费行业的指数基金的。 嗯 啊，然后这个如果是看好美国整体的话，我们可以考虑标普500。 嗯， 如果是一些比较太细分的行业啊，说实话，咱们国内也没有这么细的这些品种了。 嗯，好，那如果要回到五年前的话啊，如果说回到五年前的话、我们怎么做这个资产配置啊？ 其实如果是换作我自己回到五年前的话，我还是 会买套房是吧？ 其实我还是会考虑 A 股。因为买了 A 股之后呢，仅仅过了两年就是出现了我们那轮大牛市了、所以说实际上哈、如果我们考虑到牛市卖出的效应，我们在这五年里边在 A 股上赚的收益呢是远远超过这五年的其他品种收益的。 嗯，这换句话说你要在牛市顶点卖了。 也不用非得顶点，就是说仅仅是在牛市的中期或者前期你收益不错的时候，然后你就减持一部分，这种情况都可以获得不错的收益了。 但后续怎么操作也很重要，要不然的话你看从去年是吧到现在不就套了吗？但是美股它是持续在涨啊。 是的，但实际上美股的持续的涨幅的话是仅仅相当于我们从13年到14年这个牛市的前几个月的涨幅差不多。A 股的特点呢就是属于暴涨暴跌， 对 啊，所以它在牛市的涨幅实际上远远超过美国这些市场的涨幅的。 嗯， 但是呢如果在牛市后半段股灾的时候啊，或者说下跌的熊市阶段，它的跌幅也会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所以就是如果再有一次15年的牛市来临的话呢，大家也要记得就是见好就收，然后有那么一个阶段啊，如果你不是这种专业投资者的话呢，你就不要再碰股票哈，这个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哈。 对，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节目里提到过的，通过估值来判断。 嗯， 如果说 A 股市场整体估值比较高了，那我们就可以不用进去啊。我们这个时候可能看得很眼馋，说是这个股票市场涨了很多。 嗯， 但如果估值较高的时候进去，确实是比较有危险的。 嗯， 其实现在的美股呢，也是处于类似于我们2014年、2015年牛市那个阶段的。 是。我们也知道经常看新闻说这个标普啊纳斯达克呀又创新高了哈、这个创新高的间隔速度好像很短，那么从去年年底包括今年年初也不断的听到有一些所谓的大家啊一些著名的这些投资人谈到了美股的这个风险的问题，所以很多人也不敢买 QDII 基金啊。那实际上呢你看今年的这种涨幅应该也是跑赢了很多国内的其他的基金的啊，就是好像眼睁睁看着机会从身边溜走了啊，你怎么来看待这种这种就是机会的错过，一边是风险，一边呢看着它老创新高，呵呵，你怎么来看待？ 其实这要考虑一下我们获得这个收益承担的风险有多大。 嗯 啊，比如说美股呢它目前是处于一个 在历史上呢也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了，所以确实是不太合适现在大比例进去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年收益很不错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它上一次的新高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2000年，就是它在2000年的时候呢，纳斯达克这个指数它创下了新高，然后呢之后足足过去了18年，一直到2017年它才超过2000年的那个高位。也就是说，如果在上一次纳斯达克牛市，也就是2000年的时候我们进去了啊，然后呢之后是要亏损18年的时间才能够回稳的。 嗯， 所以说在美国的股市，如果是在比较贵的时候进去，承担的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 嗯， 可能我们短期内因为牛市还在延续嘛，获得了20%-30%的收益，但背后可能需要承担的就是这种长达10年的这么一个亏损的风险。 嗯， 所以说我们不能只看这个贼吃肉不看贼挨揍。 嗯，简单来说呢，就是你愿意不愿意去冒这个风险， 对， 去获得相应的收益，而越往后进入你冒的风险就越大，你获得的收益就越小。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投资这些指数基金的时候呢，最好呢是在它风险比较小啊，然后呢未来的收益可能比较大的时候进入。 嗯， 比如说像美国市场吧，它现在的整体估值像市盈率是20-30倍的。 嗯 啊，但是香港市场呢，包括咱们国内 A 股市场啊，就这个 A 股和港股市场的整体估值都是10几倍，所以它投资价值其实是比现在的美股是要高不少的。 嗯， 然后整体上来看呢，目前世界范围的其他国家，包括像欧洲的很多，像英国、德国，他们的股市整体市盈率也是10几倍，啊，所以整体上呢，这一批国家它未来的收益，股票市场的收益，大概率是比美股要好一些的。 嗯，但我们知道，在美国其实还很多这种对冲基金公司，换句话说，就是股票涨了他们也赚钱，股票跌了他们也赚钱，只要他分析对了方向就行了。那这 QDII 基金可不可以也用这样的方式来操作，也能挣钱呢？ 嗯，这种对冲型的基金呢，在咱们国内还是比较少的。 嗯 啊，然后在美国是有，不过长期来看啊，对冲基金它的收益是不如这种指数基金品种的。这就是那个之前非常出名的巴菲特赌约啊，就巴菲特在2007年到2017年跟对冲基金的基金经理做了一个打赌。 嗯， 巴菲特呢挑的就是美国的标普500指数基金。然后呢他跟他打赌的这个基金经理他选了5只对冲基金，然后呢这个10年赌约结束了，正好是去年结束的，然后呢这5只精心挑选出来的对冲基金全部跑输了标普500指数基金。 那是赶上了一个牛市。 对，因为巴菲特吧他是价值投资的高手， 嗯， 所以他在选择赌约的时间段的时候非常的精明。2007年正好是美国开始了金融危机，美国股市处于一个非常便宜的位置，当时美国股市的估值呢只有现在不到一半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这个赌约对巴菲特是非常有利的。嗯， 对呀，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那时候资产比较便宜嘛。 对对对， 后续的这种上涨呢幅度又比较大，包括现在啊，你刚才也谈到了整个的这种上涨的时间跨越了10年啊。 对， 那现在如果要再做这个赌局的话， 那巴菲特估计就不会应这个赌约了 啊。对呀，啊，那同样如果说啊，如果我们能买到这种对冲类的基金的话啊，它好比挂钩的是指数啊等等，会不会这胜算又大一些呀？ 其实这个也不太好说，因为对冲基金的话呢，它目前我们看一下巴菲特吧，他目前手里用来对冲下跌的方式是什么样呢？就是持有大量现金。 对，我们也是从其他的报道当中看到了，就巴菲特如果他持有比较多的现金的话，就从某种侧面证明他不看好现在的市场了。 对，像巴菲特现在持有现金的比例已经是达到一个他自己历史的高位了。 嗯，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的话呢，就是巴菲特也认为美国股市现在投资价值至少没有10年前那么高。 嗯 啊，然后这个对冲基金的话呢，咱们国内去买这种像美股的对冲基金其实是比较难买到的。 嗯， 咱们国内本土是有这种对冲基金品种的啊，包括我们看到有些基金背后会写一个绝对收益。 嗯， 带有这种字样的基金呢，就是属于类似于对冲基金的品种。 哦 啊， 因为它还是要有一个这种化解风险的考虑， 是的， 对冲的考虑，所以说他会有一个这个固定收益，或者说有一个止损线，对他来说是吧？ 对，他会用一些像股指期货啊，用一些品种去对冲股市的波动。 嗯， 所以这种类型的品种呢，它的历史收益曲线会稳定一些。 嗯，但就是你说的，如果赶上这个股市要是往上行的话，它的收益其实是低于指数平均的收益的。 对对，其 实但是要赶上股市下行的话，它可能就会化解或者说规避掉不少的风险。 是的，是的。其实放在当前 A 股已经是比较便宜了嘛，所以说这种对冲基金在现在的性价比并不高。 嗯， 但是如果放在15年它的性价比就很高了。 嗯，是，所以它有一个这个选择性的问题哈。 嗯， 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说，因为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主题是 QDI 基金哈， 嗯， 你觉得需要配置一些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配置更合适一些？ 嗯 ，QDI 基金的话呢，我觉得目前投资到港股市场的 QDI 基金是比美股的性价比较高一些。 嗯， 啊，我们可以选择像刚才介绍的恒生指数啊 ，H 股指数基金。 嗯， 啊，然后用这些品种呢去完成一个配置。 嗯， 然后另外呢，像我们国内这几年呢，也是在不断的新增一些投资其他市场的这些 QDI 基金。 嗯， 啊，如果后面有合适的品种，也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像美股的话呢，美股目前的这个整体估值比较贵， 嗯， 所以说目前大比例的去投资像这个标普五百和纳斯达克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嗯，好，那我们以港股为例的话，如果买港股通过港股通啊、沪港通来买的话呢，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费用啊，是不是买基金更便宜一些？ 整体来看呢，这要看是什么样的基金。如果说这个投资港股的基金，它成立时间是在14年之前，啊，就是港股通成立之前，啊，这种类型的基金呢，它是走的这个以前的以前的这种境外投资的渠道，它就真的是跟这个国外的投资者，或者说是跟香港本地的投资者一样，啊，去香港开户去买的。这种类型的基金呢，它在费用上会便宜一些。 嗯。 如果是走的港股通的渠道，也就14年之后成立的这些 QDI 基金，他们投资港股呢，基本都是走的港股通渠道， 那费用就高了。 对，这种类型的基金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这个港股通渠道它收的这个分红税有点高。 嗯 啊，比如说我们通过港股通买了一个中国平安的 H 股，假如说平安它分红了，我们通过港股通拿到的这部分分红要交20%的分红税。 嗯， 但是如果是香港本地投资者，或者说是国外投资者在香港本地投资，他收到的这一笔这个分红呢，交的税就远远比这个小。 嗯， 所以说我们投资这些这个香港的 QDI 基金，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啊。如果有14年之前的，我们可以尽量考虑一下。但是目前的话呢，这种类型的品种就是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大部分都是走的港股通。 你刚才是以某一个公司为例啊，那也有很多银行在 H 股和 A 股都有上市啊，它中间还有一个这个汇率的差别呢。就 是 你10000块钱可能那边买的更多一点，那边买的更多一点，它分红就算分红，它分红税多一点。其实你仔细算一算的话，也许你买港股更合算一点哈。 是的，根据之前的回测呢，就是 A 股和港股，比如说同一家公司啊，他们之间的差价在10%以内还算是正常的。就比如说，这个香港市场跟 A 股，假如说他们之间的这个价格差不多，是一个水平，那我们会优先考虑 A 股， 毫不犹豫。 对，因为费用更便宜。 价格一样考虑 A 股。 对，价格一样是考虑 A 股啊，就是说港股如果更便宜了，它要便宜比 A 股至少便宜10%，我们才会去考虑港股。 嗯， 因为我们投资 A 股的费用，说实话还是比投资港股的费用要省一些的。 我们请王磊举个例子。 嗯，就比如说啊，我们买 A 股，我们交的费用呢，这个交易佣金也低，也不用去换港币。然后呢，分红税长期持有，持有超过一年还是会免除，所以说投资 A 股它的费用就会少很多。但是我们同样的投资同一家公司的 H 股，也就是它的港股，那我们要去交更高的交易佣金，然后呢也要交人民币和港币兑换的费用，也需要多交点分红税。所以说如果价格是一样的话，就我们考虑都换成人民币， 好比都是6块钱一只啊， 对对， 这个股票 都是6块钱人民币，我们把它折算成人民币来比较 啊。你是 对， 就是说港股的计价就不能是6块钱了，是吧？ 对，就我们把港股的计价兑换成人民币 哦， 然后再跟 A 股的人民币然后比较 比较。 对， 如果港股那边 得要再便宜10%左右才有买入的价值。 对，因为我们交的费用多了。对，所以说那这样的话，那肯定是要买的便宜才划算一点。 好，我跟大家再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报价啊，都是6块啊，但是这边是人民币，那边是港币，那么港币那边啊，你就要乘以 0.9 啊，算一下6块乘以 0.9 是多少，是5块4，对不对？那如果这只股票低于5块4了，那就有买入的价值了，对不对？ 对，至少它比对应的这个 A 股 要便宜了， 对，便宜了 啊！就如果你一定要买的话，就啊买这个港股了，是吧？ 嗯、 啊，那回到这个 QDI 基金呢，王磊的观点呢是更看好这个恒生指数，是吧？或者是 H 股指数啊，你更看好一些啊。那么在购买的这个费用上面啊，如果能够买到2014年之前发行的这种基金的话，会更好一些。 是的，但是目前主要的还都是这个14年之后的品种 嘛、所以你也要做好这个手续费稍微高一点的这样的准备啊。如果从我们做大类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就是说要不要哪里都配一点？ QQI 基金是我们的标配吗？ 嗯，其实像我这几年的话呢，从16年的时候，当时港股比现在还要便宜嘛，所以在当时呢，我是配置了比较多的这个香港的恒生指数基金，还有 H 股指数基金，然后并且是一直持有到了现在，啊，所以说这个市场，香港市场是经常会出现一些因为国际的事件啊，它会产生一些动荡，因为香港市场呢，它绝大多数投资者都是国外投资者，所以说国外稍微有一些风吹草动，就会让港股出现下跌。但是港股的这些公司呢，本身跟国外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它的主营业务就是在内地或者在香港，所以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低价抄底的好机会，所以说香港市场不难等到这种抄底的好机会的。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这块得放入我们的视野。 对， 就如果你要做这种股票类的投资的话，这块是要在我们考虑的范畴之内的。 是的，因为很多时候这个港股，因为我们投资的 A 股的一部分的公司，他们很多也在香港上市，那如果说比较一下，哎，发现港股比 A 股便宜了一大截，那我们肯定是要选更便宜的那一类。 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具体购买上面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如何来挑选适合自己的这个 QDI？ QDI 基金的话呢，投资港股的还好，因为现在港股通的额度比较高，所以没什么限制。但如果投资的是美股的，它会受到基金公司的外汇额度的限制。基金公司它自己呢要有足够的外汇额度，它才会开放这个基金的申购赎回。如果说基金公司自己没有今年的外汇额度用完了，那有可能会暂停这个基金的申购。比如说像前几年的时候吧，就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美国股市的标普500啊、纳斯达克这些 QDI 基金就是暂停申购的，这会给我们的投资造成一定的中断。然后再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呢是赎回 QDI 基金，比如说投资美股的，它赎回的话呢是需要7个工作日才到账的。它会比咱们投资 A 股的这些基金赎回是时间上要长很多。 是，7个工作日是不是算快的？ 7个工作日 还有更慢的吗？ 7个工作日确实是算快的了。 就是要考虑好自己的这种资金的需要情况啊，不要最后呢就是想用钱用不了钱啊。 是的，这一点是需要购买之前就注意到的。 对，其实购买这个 QDI 基金啊，有好几个方向需要考虑，因为确实是涉及到你用人民币去委托别人去做这种全球资产的配置啊，这里面就要涉及到汇率的波动。 是的， 以及呢当地市场整个行情的波动啊，包括就是不同公司不同板块之间的这种波动，可能它受到的因素比较多一些啊。 是的， 那所以大家在进行配置的时候呢，这几个因素的考虑都非常重要，就是人民币对于这个国家的货币目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以及这个国家本身的股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这个行业目前的估值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这些恐怕都是我们通盘需要考虑的问题啊。如果要排个权重的话，你觉得哪些更重要？是这个整个股市的估值，还是说汇率？ 如果是权重的话，我会优先考虑估值。这个估值第一，说明这个资产它值得买。然后呢，再去考虑的因素就是汇率。然后汇率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否则容易出现就是，可能这个国家它的股市上涨了10%， 同时呢，人民币又相对它国家的货币升值了10%。 嗯，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我们把人民币再兑换 就冲了， 对啊，这个收益就没了。所以这种情况也是一个投资的时候需要面对的风险。 嗯，好，这个是财富大搜索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啊，跟王磊来聊一聊最近发行的这个养老目标基金啊，这两天呢也正式开始募集了哈。首先想问一下王磊啊，如果大家一定要买的话啊，是不是非得这两天买？ 其实这种养老目标基金呢，目前只是发行的第一批，其实后面的话肯定还会有其他的基金公司也会获批这类产品的。 对，根据我的了解，因为他们要接入到一些银行的系统，银行的系统呢有的还在做调整，所以说这个时间也会往后拖。还有基金公司说呢，我们不着急，拿到批文之后啊，等投资者慢慢明白这是个什么样的产品之后，我们再铺开也不晚啊。 是的。 那就算是要买一家基金公司所推出的养老目标型基金的话，是必须要这两天买吗？它的这个募集期是不是也跟我们买理财一样，也挺长的呢？ 这个募集期的话要看不同基金公司的规定， 嗯 啊，然后我们看这个具体的募集期是在什么样的阶段，然后再来进行购买。 嗯，好，总之目前没有出现这个一款难求啊，或者是这个秒杀的情况，目前还没有啊。 其实没有的。其实这个养老目标基金呢，它最后的品种的数量还有总体的规模都会非常的大，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是后面抢不到或者买不到的情况。 嗯，那你怎么来看待这个首支养老目标型基金的这种发行以及它的未来可能的收益？ 其实这种类型的基金呢，它的长期收益跟我们比较熟悉的养老保险是差不了太多的。 嗯， 养老目标基金呢，它的整体根据海外市场的这个经验哈，它的整体长期投资下来收益在4%左右，也就是它的长期年化收益4%，比我们的 国债 比存银行是要好的但是要说它有多么高也是不是特别现实的。所以说这个品种呢，它就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健的很长期的一个这个养老的选择。 现在企业年金的收益大概是在多少啊？ 企业年金也是差不多一样的收益，因为无论企业年金还是这种养老目标基金，他们背后的运营的逻辑差不了多少。 嗯， 也是主要综合配置股票、债券、货币啊，然后呢是以债券基金为主。 嗯，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不同的宣传啊，说现在发行的这些基金当中有一类叫做养老目标日期型的基金啊，但这个日期呢它就是定了一个好比2040年等等啊，就是约定那一年你就要取了，那一年你就要退休了，就要拿这个钱去过退休的生活了。那么从现在开始你的这个岁数是可以算出来的。 是的。 那么你每年能承受的这种风险呀、波动啊、收益啊，它也是大概有一个模型，根据这个模型动态的来调整每一年的投资组合。因为咱们国家的这种尝试还是刚刚开始起步，所以王磊刚才是结合这个国际市场上成熟的这样的一个收益、啊、 是的， 来看大概也是在4%左右。那毕竟我们目前没有这方面的数据啊，也希望他们做的会更加的出色吧。 是的。 好，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银行螺丝钉王磊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明天再见。 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面。